你好，我是胡宗晓。今天我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开源 RPC 框架的选型。专栏第六期，我给你讲解的 RPC 远程调用的原理。简单回顾一下，一个完整的 RPC 框架主要由三部分组成：通信框架、通信协议、数据序列化和反序列化。根据我的经验，想要开发一个完整的 RPC 框架，并且应用到线上生产环境，至少需要投入三个高级技术人才半年以上的时间。这对于大部分中小团队来说，人力成本和时间成本都是不可接受的，所以我建议还是选择开源的 RPC 框架比较合适。那么业界应用比较广泛的开源 RPC 框架有哪些呢？简单划分的话，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跟某种特定语言平台绑定的，另一类是与语言平台无关的，即跨语言平台的。跟语言平台绑定的开源 RPC 框架主要有 Double、Motan、TAS 和 Spring Cloud。Double 呢是国内最早开源的 RPC 框架，由阿里巴巴公司开发，并且在2011年末对外开源，仅支持 Java 语言。Motan 是微博内部使用的 RPC 框架，于2016年对外开源，也仅支持 Java 语言。TAS 呢是腾讯内部使用的 RPC 框架，于2017年对外开源，仅支持 C++ 语言。Spring Cloud 是国外的 Pivotal 公司于2014年对外开源的 RPC 框架，仅支持 Java 语言。最近几年生态发展比较好。而跨语言平台的开源 RPC 框架呢，主要有 gRPC 和 Swift。 gRPC 是 Google 于2015年对外开源的跨语言 RPC 框架，支持常用的 C++、Java、Python、Go 等多种语言。 Swift 最初是由 Facebook 开发的内部系统跨语言的 RPC 框架，2007年贡献给了阿帕奇基金，成为阿帕奇的开源项目之一，支持常用的 C++、Java、PHP、Python等多种语言。所以很明显，如果你的业务场景仅仅局限于一种语言的话，你可以选择跟语言平台绑定的 RPC 框架。如果涉及到多个语言平台之间的相互调用，那就应该选择跨语言平台的 RPC 框架。针对每一种 RPC 框架，它们具体有何区别呢？该如何选择呢？接下来我就从每个框架的实现角度来给你具体讲解。当你知道了它们具体实现，也就能知道它们的优缺点和适用场景了。先来聊聊 Double。Double 可以说是国内最早开源的 RPC 框架了，目前只支持 Java 语言，它的架构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从这张图你可以看到， Double 的架构主要包含四个角色，其中 Consumer 是服务消费者， Provider 是服务提供者， Registry 是注册中心， Monitor 是监控系统。具体的交互流程是， Consumer 一端通过注册中心获取到 Provider 节点后，通过 Double 的客户端 SDK 与 Provider 建立连接并发起调用。Provider 一端通过 Double 服务端的 SDK 接收到 Consumer 的请求，处理后再把结果返还给 Consumer。 可以看出，服务消费者和服务提供者都需要引入 Double 的 SDK 才能完成 RPC 调用，因为 Double 本身是采用 Java 语言实现的，所以要求服务消费者和服务提供者也都必须采用 Java 语言实现才可以应用。我们再来看一下 Double 的调用框架是如何实现的。通信框架方面， Double 默认采用了 Netty 作为通信框架。通信协议方面， Double 除了支持私有的 Double 协议外，还支持 RMI、HASIN、HTTP、Swift 等协议。数据序列化格式方面， Double 支持多种序列化格式，比如 Double、HASIN、JSON、Creel、FST 等。再来看一下 Motan， Motan 是国内另外一个比较有名的开源 RPC 框架，同样也只支持 Java 语言实现，它的架构图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 Motan 与 Double 的架构类似，都需要在 client 端和 server 端引入 SDK。 其中 Motan 框架主要包含下面几个功能模块，我来一一给你讲解。 Register 模块用来和注册中心交互，包括注册服务、订阅服务、服务变更通知、服务信调发送这些功能。 server 端会在系统初始化时通过 Register 模块注册服务， client 端会在系统初始化时通过 Register 模块订阅到具体提供服务的 server 列表，当 server 列表发生变更时也由 Register 模块通知 Client。 Protocol 模块用来进行 RPC 服务的描述和 RPC 服务的配置管理，这一层还可以添加不同功能的 Filter， 用来完成统计、并发限制等功能。 Serialize 模块是将 RPC 请求中的参数、结果等对象进行序列化和反序列化，进行对象与字节流的相互转换，默认使用对 Java 更友好的 HASIN2 来进行序列化。 Transport 是用来进行远程通信，默认使用 Native NIO 的 TCP 长连接方式。 Cluster 模块 client 端使用的模块， Cluster 是对一组可用的 server 在逻辑上的封装， 包含若干个可以提供 RPC 服务的 server， 实际请求时会根据不同的高可用策略以及负载均衡策略选择一个可用的 server 发起远程调用。再来看一下 TAS 是腾讯内部根据多年使用微服务架构的实践总结而成的开源项目，目前仅支持 C++ 语言，它的架构图可以点击文稿查看。从这张图可以看出 TAS 的架构的交互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流程。第一个流程，服务发布流程，在外部系统上传 server 的发布包到 patch， 上传成功后在 web 上提交发布 server 请求，由 registry 服务传达到 node， 然后 node 拉取 server 的发布包的本地拉起 server 服务。第二个流程，管理命令流程，外部系统上可以提交管理 server 服务命令请求，由 registry 服务传达到 node 服务，然后由 node 向 server 端发送管理命令。第三个流程，心跳上报流程， server 服务运行后会定期上报心跳到 node， 然后把服务心跳信息上报给 registry 服务，由 registry 进行统一管理。第四个，信息上报流程， server 服务运行后会定期上报统计信息到 states， 打印远程日志到 log，定期上报属性信息到 prob， 上报异常信息到 notify， 从 config 拉取配置服务信息等。最后 client 访问 server 流程， client 可以通过 server 的对象名 object 访问 server， client 会从 registry 中拉取 server 的路由信息，然后根据具体的业务特性访问 server。 最后来看一下 Spring Cloud 是为了解决微服务架构中服务治理而提供的一系列功能的开发框架，它是完全基于 Spring Boot 进行开发的。Spring Cloud 利用了 Spring Boot 的特性，整合了开源行业中优秀的组件，整体对外提供了一整套微服务架构中服务治理的解决方案。因为 Spring Cloud 是用 Java 语言编写的，所以目前 Spring Cloud 也只是 Java 语言，它的架构图可以点击文稿查看。由此可见， Spring Cloud 微服务架构是由多个组件一起组成的，各个组件的交互流程如下。首先请求统一通过 API 网关 Zoo 来访问内部服务，先经过 token 进行安全验证，通过安全认证后，网关注从注册中心 URIC 获取可用的服务节点列表，然后从可用的服务节点中选取一个可用节点，把请求分发到这个节点。整个请求过程中 ，Hastrix 组件负责处理服务超时熔断 ，Turbine 组件负责监控服务间的调用和熔断相关指标 ，Sluice 组件负责调用链监控 ，ERK 负责日志分析。介绍完这四种限定语言的开源 RPC 框架后，我们该如何选择呢？很显然，如果你的语言平台是 C++， 那么只能选择 TAS， 如果是 Java 的话，可以选择 Double、 魔毯或者 Spring Cloud。 这时你要问这三个之间应该如何抉择呢？仔细分析可以看出， Spring Cloud 不仅提供了基本的 RPC 框架功能，还提供了服务注册组件、配置中心组件、负载均衡组件、断路器组件、分布式消息追踪组件等一系列组件，也难怪被技术圈的人统称为 Spring Cloud 全家桶。如果你不想自己实现以上这些功能，那么 Spring Cloud 基本可以满足你的全部需求，而 Double 魔毯基本上只提供了最基本的 RPC 框架的功能，其他微服务的组件都需要你自己去实现。不过由于 Spring Cloud 的 RPC 通信采用了 HTTP 协议，相比 Double 和魔毯所采用的私有协议来说，在高并发通信的场景下性能相对要差一些，所以对性能有苛刻要求的情况下可以选择 Double 或者魔毯。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跨语言平台的 RPC 框架。先来看一下 gRPC， 它的原理是通过 IDR 文件定义服务接口的参数和返回值类型，然后通过代码生成程序来生成服务端和客户端的具体代码。这样在 gRPC 里，客户端应用可以像调用本地对象一样调用另一台服务器上的对应方法。 gRPC 的主要特性包括三个方面。第一，通信协议采用了 HTTP2，因为 HTTP2 提供了连接复用、双向流、服务器推送、请求优先级、首波压缩这些机制，所以在通信过程中可以节省带宽，降低 TCP 连接次数，节省 CPU， 尤其对于移动端应用来说可以帮助延长电池的寿命。第二， IDR 使用了 Protobuf 是由 Google 开发的一种数据序列化协议，它的压缩和传输效率极高，语法也比较简单，所以被广泛应用在数据存储和通信协议上。第三，多语言支持，它能够基于多种语言自动生成对应的语言的客户端和服务端的代码。再来看一下 Swift 是种轻量级的跨语言 RPC 通信方案，支持多达25种编程语言。为了支持多种语言，跟 gRPC 一样， Swift 也有一套自己的接口定义语言 IDL， 可以通过代码生成器生成各种编程语言的 client 端和 server 端的 SDK 代码，这样就保证了不同语言之间也可以相互通信。它的架构图可以从文稿中查看。从这张图上可以看出 Swift 的 RPC 框架的特性，一是它支持多种序列化格式，如 Binary、Compact、JSON、Multiplex 的；二呢，它支持多种通信方式，如 Socket、Framed、Field、Memory、Zlab 的；第三呢，服务端支持多种处理方式，如 Simple、ThreadPool、Line Blocking 的。那么涉及跨语言的服务调用场景，到底该选择 gRPC 还是 Swift 呢？从成熟度上讲，Swift 因为诞生时间要早于 gRPC， 所以使用的范围要高于 gRPC。 在 HBase、 Hadoop、 Scribe、 Cassandra 等许多开源组件中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而且 Swift 支持多达25种语言，这要比 gRPC 支持的语言更多，所以如果遇到 gRPC 不支持的语言场景，选择 Swift 更好。但 gRPC 作为后起之秀，因为采用了 HTTP2 作为通信协议， Protobuf 作为数据序列化格式，在移动端设备的应用以及对传输带宽比较敏感的场景下具有很大的优势，而且开发文档丰富，根据 Protobuf 文件生成的代码也要比 Swift 更简洁一些，从使用难易程度上讲更占优势。所以如果使用的语言平台 gRPC 支持的话，建议还是采用 gRPC 比较好。以上就是我对几种使用最广泛的开源 RPC 框架的选型建议，也是基于他们目前现状所做出的判断。从长远来看，支持多语言是 RPC 框架未来的发展趋势，也正是基于此判断，各个 RPC 框架也都提供了 Sidecar 组件来支持多语言平台之间的 RPC 调用。比如 Double 在去年年底又开启了 Double 的维护，并且宣称要引入 Sidecar 组件来构建 Double Mesh 提供多语言支持。魔毯也在去年对外开源了它内部的 Sidecar 组件魔毯 Go， 目前支持 PHP、 Java 语言的相互调用。 Spring Cloud 也提供了 Sidecar 组件 Spring Cloud Netflix Sidecar， 可以让其他语言也可以通过Sidecar 组件来使用 Spring Cloud 的组件。所以未来语言不会成为使用上面几种 RPC 框架的约束，而 gRPC 和 Swift 虽然支持跨语言的 RPC 调用，但是因为他们只提供了最基本的 RPC 框架功能，缺乏一系列配套的服务化组件和服务治理功能的支撑，所以使用他们作为跨语言调用的 RPC 框架就需要自己考虑注册中心、熔断、限流、监控、分布式追踪等功能的实现。不过好在大多数功能都有开源的实现，可以直接采用。最后请你思考一下，同样是支持跨语言的 RPC 调用，你觉得是 gRPC 这类的跨语言服务框架和 Modern Go 这类的 Sidecar 方案有什么区别呢？在使用过程中都要注意哪些呢？欢迎你在留言区写下自己的